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知天文地理，下知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不過講真呢，如果大家有睇過呢個射雕英雄傳，都知道洪七公最叻嗰個呢就係打狗棒法㗎嘛。所以其實我哋行山呢，有時好多後生仔女呢，當然佢就我都係腳骨力咁好，我使乜揸個即係 walking stick 啊，你我老人家咩咁。咁但係呢，即係如果從我哋再睇闊啲呢，就唔一定㗎。你個 walking stick 呢，即係其實你好多時借下力呢，你個膝頭冇咁傷，咁你第時到到四五十歲嗰時你就知啦，嗰時你知個好處啦。咁但係呢，另外呢就係真係遇到野狗呢，其實有支棒同冇支棒呢係差好遠。 同埋你唔單止係野狗㗎，你而家好多賊㗎，你又唔知無端端有啲人偷盜啊，你突然之間過嚟打劫你，可能有機會 偷沉香啫，嗰啲 有人打你㗎。 咁唔好話㗎，有時啲嘢真係好慘啊，佢係完全唔係嗰啲即係殺人眨眼嘅嗰啲罪犯嚟嘅，但係佢因為一時佢嘅 緊張， 佢唔想俾人捉呢，佢可能就會殺人㗎啦。咁佢係錯手殺人都有㗎，可能佢唔想你捉到佢咁解㗎嘛。嗱，咁你既然講起呢樣嘢呢，我就要講返頭先我一路講都係講被猛獸襲擊啦。其實俾人襲擊呢，其實我呢個問題我都幾十年嚟成日都諗㗎。我就亦都係話咩情況底下都要還擊。都要還擊。咁呢就係、即係尤其是如果嗰啲人係超級惡人呢，或者係精神失常嗰啲人。嗱、我突然諗起一個呢，就係真係好不幸嘅事件呢，一個悲劇啦，就是、幾年前喺台北捷運。是咪嗰、那個鄭捷殺人案是咪佢無端端攞把刀出嚟喺嗰個地鐵嗰度啦，佢叫捷運啦，佢卒之殺咗六個人啦，好似就傷咗唔知幾多個嘅。咁但我睇返個片段呢，新聞片段呢，其中有一幕呢真係影到喎，佢揸住把刀，但係有一個人呢就有把遮指住佢，佢就唔敢向上前啦。嗱，佢本來已經係精神失常㗎啦嘛，但精神失常我哋知有即係最外面嘅大腦皮層，然後以大腦，然後小腦，然後腦丘有腦幹，其實我哋啲行為好多嘢唔係我哋嘅最高嘅大腦皮層決定㗎嘛，我哋係腦丘腦外幹決定㗎嘛，腦丘腦幹就係佢見咗把遮佢就唔會埋去。我唔理你精神幾失常都好，呢個係本能嚟嘅，有把遮咁督住你，指住你，唔會默默然走埋去㗎嘛。咁所以就係頭先阿 Jeffy 嗰個 point 啦，係咪？你所謂有架生同冇架生，就係生同死嘅分別。 同埋如果你冇戰術電筒，其實咧有個好簡單嘅就係你攞鎖匙咧，都好具攻擊性嘅，因為你就咁喺個鎖匙度頂住你個手指嗰度咧，一打 真係啊，夾一兩支鎖匙喺個手指嗰度，喂，你一拳如果俾佢打中嗰個傷害力，同你就咁樣嚇，即係打埋真。 褲袋咧出街咧無端端咁，你都即刻可以攞出嚟啊嘛！ 係啊，呢個好嘢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但係咧，所以我亦都咁講咧，譬如你真係唔好彩，好似喺台北咁，雖然呢啲真係好罕有啦，亦都唔希望再發生啦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，你行下街遇到個癲佬揸住把刀嚟去追人斬，而你係俾佢追嗰、那個，我喺呢度作出個呼籲啦嚇。但係我唔知啊，但我有咩嘢唔好話我負責啊，即係我唔係真係專家嚟嘅，我只不過係憑一個所謂常理推斷啫。就係話呢，其實當然如果你個判斷係你走得甩嘅，梗係走啦。但係如果你判斷走唔甩嘅，即係你喺死角嘅， 最後 其實你一定要同佢搏，你千祈唔能夠咩？你即係嗰個問題咪就係棄車補税咯嚇、當然你有時間嘅最好，我哋成日都講啊，任何一樣嘅立架生你乜都冇咧，你除件衫翹住隻手。你除咗件咁搭外套翹住隻手擋一擋都好嘅。咁樣呢，當然啦，你除咗件衫可以揈對方都係一個武器啦，根本係咪。或者甚至你除咗對鞋套喺自己嘅手上面都好嘅，赤手空拳係咪。即係任何嘢都係武器嚟嘅。所以非花雜葉皆可傷人。咁呢樣嘢大家都知啦，過去幾十年我哋睇黃飛鴻也好，我哋睇成龍洪金寶也好，喂，乜嘢都係武器㗎啦、當然一把紙扇又武器，尤其是一張凳呀，係咪，嘩，耍到咩又武器、一個梯又係一個好致命嘅武器，乜都係武器嚟㗎嘛，一個水煲都係武器嚟㗎嘛。咁所以我哋一定呢盡量因時制宜，因地制宜呢，就地取材呢，要一定嘅立架生，就同呢一個無論係窮凶極惡也好，精神失常也好呢，你一定要同佢反擊，即係一定要反擊，一定要同佢搏。你千祈唔好就咁躲避。 你俾佢嚇嚇佢都好。 係呀，你躲避呢，其實你生存嘅機會係好微。所以你避嚟做乜啫，你一定要還擊囉。呢個就係我就覺得係一個基本嘅原則性嘅嘢啦，係咪。好啦，咁就係、是、我就話仲有好多啦，咁不如又講下呢，你有冇睇過嗰套咩啫，劫後重生嗰套戲呀、 Tom Hanks 嗰套戲 有 Tom Hanks 嗰套戲啊，都有趣㗎。其實佢入面都有啲咁多講，即係嗰啲求生技巧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當然啦，佢係要去摘生果食啦，又要捉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有一幕我都覺得有趣嘅，即係唔係個個都識嘅。佢開頭咧見到有好多椰子啊嘛，咁啊食好多椰子啊嘛，卒之就屙到佢攤腰。 點解？ 原來椰子係輕射劑嚟嘅。如果你係不斷咁食好多椰子呢，所以佢都戲入面講嘩屙到佢軟晒。咁第一點。第二點呢就係咁佢捉嘢食啦，咁佢嘩佢煮咗好嘢啦 ,Tom Hanks 知啦，佢開頭嘅時期好肥㗎嘛，講佢嗰個唔知係咪 Federal Express 係咪，我唔記得咗啦,FedEx 即係同佢賣廣告啦，即係有錢收㗎我諗。咁佢係一個即係員工㗎嘛，架飛機失事就飄落咗個海島㗎嘛。咁但係呢佢就後嚟呢就拍佢呢就由好肥就變咗嘩好 fit， 因為佢喺島上面冇咩食又通山走咁就好 fit 囉係咪，咁就即係好似個泰山咁樣啦，頭髮蓬鬆成個野人啦，咁就講佢捉魚㗎嘛，即係佢削尖咗嗰啲樹枝好直嘅樹枝係咪，企喺嗰個海邊啲石度見到條魚瞄準佢一飛過去就插中條魚，咁就捉嗰條魚。咁魚咁當時佢又未能夠生火喎，當然生火有一個好大嘅學問啦，求生啦，一陣唔知有冇時間講啦，但係講埋呢個先。咁佢魚就生食得啦，就係食魚生囉，食鮮魚啦，係咪，咁但係佢就想捉蟹食㗎嘛，就好笑啦。大家都知道呢原來蟹係冇得生食㗎。你唔知 㗎。但係 咁係咪都嗱蟹呢 生食嘅。 有一種呢其實係咩叫醉蟹。醉蟹呢其實我就未食過，但我聽人講過醉蟹上海人有食嘅。佢就係即係搵啲靚嘅花雕定咩呢嚟去浸嗰隻蟹。咁樣呢嗰隻蟹係即係原本係生嘅，咁就你浸梗係去浸死佢啦，咁係嗰啲酒精啦，但係唔知浸幾耐啦，唔知點樣處理啦，咁但係就咁攞出嚟食，基本上係生食嘅。咁但係醉蟹呢佢都話㗎，你食醉蟹都要食鼻涕咁啫嘛。即原來蟹呢個肉呢係未經過高温呢，佢係半流質嘅。佢係要個火燒一燒佢，佢先至會結實嘅，即係嗰個蛋白質啊，係啦，好得意嘅，即係佢個蛋白質先至結實，所以我哋平時食嗰啲蟹肉咧，其實一定係已經係辣椒炒蟹啊、姜葱啊、或者即係烚啊個蒸蟹啊。 啲龍蝦有刺身，但係蟹又冇刺身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就係咯，你蟹又冇刺身㗎，就算你嗰啲咩阿拉斯加大蟹啊、北海道長腳蟹啊，有冇刺身㗎？日本人咁中意食刺身。原來蟹係冇刺身嘅，因為原來佢個肉呢係未經過高溫呢，佢就係完全一撇嘢嘅，好似鼻涕咁嘅。咁嗰度 cast away， 所以都學到好多常識㗎。臨尾個常識咪就係話嗰個即係breaking wave 嗰樣嘢囉。因為佢個島呢就當然佢外面就梗係深水啦，然後淺水啦，所以啲浪一路打埋嚟呢其實就會有好多白頭浪。外面就算好大浪呢通常都唔會有咁輕易有白頭浪㗎嘛，即係深水呀。但係當你沿岸稍微大浪啲就白頭浪㗎嘛，佢咪就係開頭自己做嗰隻咁樣嘅山板啦，即係個木筏出去呢，但係次次都失敗，佢就過唔到嗰啲所謂 wave break 呀，即係我哋就係嗰啲白頭浪囉。咁但係即係後嚟佢又要計曬嗰個季節啊、風向啊、水流啊，然後設計嗰個嘅山板呢有塊嘢擋住可以射咗嗰啲白頭浪啲力啊，最後衝破咗個白頭浪出咗去出面深水區先至係即係希望搵到人救。咁又係一個常識嚟喎，我哋平時唔會諗呢樣嘢㗎嘛，係咪咁，所以都好多嘅常識喺度。咁另外有個常識亦都大家知道呢，同水有關呢，就係嗰個叫做潛水夫症。咁我諗大家都有呢個常識㗎啦。如果你玩即使係 snorkel dive 到啦 ,scuba dive 就一定㗎啦，因為你 scuba dive 你一定要上堂嘅。咁你上堂一定會教你嘅，所以唔會唔識。但有啲人呢，如果你玩返下，你知 snorkel dive 呢就我哋叫做咩話浮潛啊。其實你浮潛啲人叻嘅呢，即係稍微叻啲啦，我渣啫。其實你都可以潛落去深水㗎喎。雖然我哋嗰支即係吸氣管呢一般嚟講就會係喺個水面以上㗎嘛，所以你一路浮喺度可以睇珊瑚睇魚，咁你就一路呼吸好舒服嘅。但係其實呢當然我哋又要著救生衣啦，但係有啲人好叻嘅呢，佢唔著救生衣嘅話呢，佢咁樣有個 snorkel 呢，佢可以游游下佢突然間潛落去，即係有啲真係潛到幾十尺都得嘅叻嗰啲。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啦，其實呢你喺深水呢上返淺水呢係好危險好危險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原來你入咗深水呢個水壓係好高，係等於大氣壓嘅可能有啲係一倍兩倍三倍，其實視乎睇你幾深啦，佢唔知幾多尺就等於一倍㗎啦，好犀利㗎，即係幾多米等於一倍。如果你深咗落去呢，原來你一路潛落去呢嗰、那個壓力呢係會令到你，因為我哋啲血管呢即係入面係有啲即係嗰個空氣溶咗入去㗎。 即係其實我哋係呼吸嘅時期咧，就有一啲咁樣嘅空氣咧，咁入面有啲氮氣啊、氧氣啊，因為佢啲供應氧氣噶嘛，但佢溶咗落去，佢啲血液入面就冇問題。咁佢就會令到咧，就會你個壓力咧，就會令到好多呢啲空氣嗰啲氮氣咧，就會溶咗入嗰、那個、那個水個血入面咧，就多咗嘅。 嗯。 但係當你如果係喺好短時間，即係好快速由深水升翻上去淺水咧，弊家伙啦，因為你嗰個減壓快得滯咧，你血液入面溶咗嗰啲嘅空氣啊，嗰啲氮氣特別係啲氮氣咧，就會係噗一聲咧，佢唔能夠咁快脆出翻嚟，佢就形成咗好多氣泡，而嗰啲氣泡咧，佢就會塞住咗嗰啲血管，嚇，即係咁咧塞住啲血管，啲血唔通。即係死得啦，係嘛？所以呢個咧，其實我哋就叫做潛水夫症，英文咧俗稱咧就叫做 the bends， 就係 B E N D 啊。因為佢話好似嗰啲人咧，即係一有潛水夫症咧，就淨係抽搐得好緊要，手腳握即係攣曬咁啦，可能叫做 the bends 啊，即係 bend 即係 bending 彎咁解啦。咁所以係好危險嘅事。即係而家醫學昌明咧，唔係太嚴重嘅 bends 都有得救。以前咧，即係醫學唔昌明咧，其實啲 bends 係差唔多係死得噶啦。所以咧，你有啲人咧就係好特殊嘅，長時間嘅訓練咧，或者係得。嗱，譬如，但佢哋都會曉得，即係上水慢啲。譬如你最出名嘅就係日本嗰啲採珍珠嗰啲珍珠女郎啦，哇，嗰啲真係可以去到成差唔多三分鐘啊，真係得人驚破曬健力士紀錄噶嘛，係嘛？佢一啖氣可以潛落去好耐噶嘛，但係我哋一般人唔得噶嘛，但係佢哋上水咧，亦都即係會比我哋好啲啦，常人啦，但係佢都會好小心，亦如果唔係咧，就會有呢個潛水夫症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樣咧，哇，其實仲有好多嘢未講喎嚇，咁啊，仲有少少時間，都講埋啲咁多啦。就係俾毒蛇咬或者俾毒蛇咬咧，我哋大家知道就係一樣嘢最重要啦。嗱，你斷隻手指，最緊要執翻隻手指。俾毒蛇咬咧，最好你第一時間點啊？ 捉翻條毒蛇。 係最好打死佢啦嗱，因為你唔捉翻條毒蛇，你去到醫院咧，佢唔知係你係中咗邊種毒咧，佢唔會用最啱嗰隻血清嚟救你。所以你好重要係要捉翻嗰條蛇去醫院啊！知唔知啊？嗱，呢啲又係基本嘅常識喎，係嘛？好咁，但係咧即係已經打緊手勢，我哋又 overrun 啦，係唔好意思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，雖然仲有好多嘢講，都係我哋會開個新嘅題目好啲啦。咁但係你哋有乜嘢意見咧？隨時可以喺我哋迷迷嘅 chat room 度大家交流下，好嘛 ？OK， 拜拜， 再見， 拜拜。